各位好，又回到嚟學人沙龙。今晚我哋嘅题目咧就系从独木舟到希腊火啊。咁呢个题目咧，可能大家有听过嘅话咧，就知会同海洋咧有关系嘅。咁啊，同我哋嘅讲今集咧就系我啦，曾卓贤啦，咁啊仲有嘉齐， 啊 Carmen。咁啊，同埋 Vicky， hello， 咁都系我哋原班人马，咁啊继续运作啊。咁要讲咧，就首先就要讲点解叫独木舟同埋希腊火啊。咁呢个咧，其实都系为咗咧喺海洋嘅节目里边咧呢个话题啦，攞啲吸引嘅大家嘅话题嚟同大家讲。咁啊，独木舟就系啲早期嘅海洋嘅运输嘅重要工具。咁希腊火咧就系喺军事上面曾经有重要作用嘅一个喺海洋上嘅攻防嘅工具。咁呢啲咧我哋一阵间都会讲到。咁首先咧就可能问下嘉齐，喂，海洋应该讲咩好 啊？即系讲到海洋啊，咁呢啲话题咧，其实大家可能想象过海系咩一件事。咁啊，其实如果冇一个好好嘅运输嘅作用咧，海洋可以话系阻隔嚟。咁就唔系我哋同其他人联系嘅地方。咁但系咧，我哋有适当嘅工具咧，咁啊，尤其是喺人类文明发展嘅过程里边，即系一个好重要嘅过程，就系我哋可以利用到水啊，嚟到去做我哋运输嘅工具。咁啊，就使到咧海洋咧从此就唔系一个阻隔，而系一个联系嚟。咁呢个咧可以话系我哋由木船时代开始啦，到我哋今时今日咧，系呢个世界嘅变化一个好重要嘅源机。 都令我諗起咧，細個我一個好即係關於海洋或者關於船咧，一個好深刻嘅咧，就係因為我屋企咧其實就嚟自澳門嘅。咁啊細個嗰時咧，我哋每年都會翻去澳門啦。咁當時咧，其實我哋搭嗰啲船咧，我哋叫大船嘅，咁啊好幾個鐘咧先至可以去到澳門，同埋咧係有床瞓嘅，即係係一啲碌架床喺度嘅。咁啊而家即係而家同人講話你去澳門要即係瞓住咁過去咧，都人哋都好難想象。咁但係當時我哋其實每一年咧都會經歷呢樣嘢嘅，咁好深刻嘅。而又當嗰個即係大船咧轉咗去而家嗰啲即係咩快船咧， 非常船 係啊，非常嚇，即係嗰啲就會當時覺得係一個好大嘅科技嘅進步喎。你一個鐘就可以去到澳門，就同以前話你喺個船艙運住咁耐咧，係一個好大嘅改變。 因為兩位澳門朋友啊， 係啊，我都係我睇我細個都係搭大船咧翻去嘅，我仲記得咧，即係因為去到公海就可以進行嗰啲另外啲活動啦，咁仲可以去個船尾度喺度撳撳撳啊咁。仲記得好深刻，咁同埋仲有當時咧，就搭船去澳門嘅時候咧，就有咩飛翼船啊，咩雙體船啊，通常問屋企人，即係咩意思啊？即係快啲咯，係咪？咁啊，對，即係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咁但係到慢慢長大就發現，其實船嘅設計有好多嘢咧，都可能好多變化 啊。係啊，確實，而且我哋今日我諗唔係淨係講海洋，其實我哋應該包括埋啲江、河啊、湖啊等等咁樣。我只係諗到一樣嘢，就係我哋通常讀歷史啦，最少我啦。如果你從陸上去思考咧，啊，好多時忽略咗海洋或者係江河上面嘅嘢。如果你調翻轉，你用一個以水為出發點去思考嘅話咧，其實你睇到嘅歷史嘅嘢又好唔同。 係啊，譬如我成日去諗啊，即係如果一個海洋啊，譬如大家香港好近啊，周圍都係海啦。咁你夜晚如果冇燈望住海咧，嘅即係個深不見底、漆黑嘅東西，你點會夠膽去涉足？入去，同埋你要處理過夜嘅問題，可能你其實一落去就已經沒頂啦。咁所以你海洋，我諗對我哋陸上嘅動物嚟講啦，我用動物去形容， 係啊係啊， 其實是一個即係好 pure 嘅恐懼。我覺得可能係人類其中一個最大嘅恐懼。而呢一點即係代表住啲人係要嘗試去航海，其實係一個巨大嘅一個心理克服。我就係覺得呢一點已經喺以前嘅人類嚟講，應該都係一個了不起嘅一樣嘢。 係喺原始時代啦嘛，我哋題目係獨木舟開始，你攞嚿木去作一架船仔出嚟，然後能夠都唔好講海啦，你跨越一個大嘅湖啊，或者一條好 闊 嘅江河啊咁樣等，其實要幾大嘅勇氣。 同埋即係點解要咁做咧？係嘛？即 係我攞咗高地地挑戰未知世界 嘅 喎。 係啦，咁所以我哋話即係早期嘅航海，即係令人驚訝嘅就係我哋而家睇翻，即係都唔係歷史啊。其實喺啲人類學嘅研究，因為未有文字嘅記錄啦，即係其實會見到其實去到好早期嘅航海，其實已經有一啲相對非常之遠洋嘅航海喺太平洋嘅範圍係見得到。因為其實你會發覺太平洋好多島咧，其實有啲原住民咧，佢哋都係通過呢啲早期嘅航海嘅方法咧去做。咁就譬如有啲咧會用呢個所謂蘆葦船啦，即蘆葦嘅方式或者做獨木舟嘅方式去處理。咁譬如正話阿 Vicky 提到嘅即係河運啦，咁就譬如尼羅河，埃及嘅時候咧，亦都用啲蘆葦去做啲船喺尼羅河啦，同埋即係唔完全出海啦，但係邊邊嘅 即係愛琴海，即係埃及出去嗰度部分都會去有啲嘅航運。咁其實都係相當發達嘅一啲嘅元素。咁代表住就係早期點樣克服呢啲海洋，其實都有一啲部分。咁最遠可能即係由可能亞洲邊邊一直去到夏威夷。咁你有諗下搭飛機都好幾個鐘頭，佢哋都可以用海洋嘅方法去穿過。咁就依度都非常之唔簡單。 其實咧，即係最我睇過咧，話而家即係揾到嘅最早嘅船咧係乜嘢咧？其實幾乎係即係公元前8000年製作嘅，咁啊好簡陋嘅。其實只係咧一碌木，即係其實一個樹幹，咁啊斬咗落嚟，咁然後咧中間咧就挖開咗佢，咁就其實就係一個最原始嘅動木舟。咁而家咧就擺咗喺荷蘭嘅一個博物館嗰度。咁但係咧，其實咧呢、這個即係咁簡單嘅製作咧，其實帶嚟一個好即係我覺得好緊要嘅問題，就係話頭先你提到一啲嘅島。其實島國點解會有人呢？即係啲人點會喺即係去漂洋過海去到一個島國嗰度，即係 settle， 即係喺度生活咧？咁可以見到，即係話如果一個島國幾時有人，就即係話幾時已經有一個遠洋嘅，即係一個航運嘅歷史開始。 即係我嘅諗法就係、是，我依個係我其中一個可能永遠都冇辦法解決嘅歷史嘅謎團嚟嘅。即係大家都可能大家各處理講嘅就係好早嘅即係喺有文字之前嘅早期嘅一啲，譬如南島語系啊，啲遠洋嘅一啲嘅移民嘅一個情況。咁所以話由可能去到大約去到印尼嗰啲嘅好多唔同嘅島嶼啦，西端北端就去到夏威夷咁嘅部分啦。咁另外一邊就係亞洲嘅沿岸嘅部分。咁大嘅太平洋嘅範圍都係佢哋嘅遷移嘅問題嘅一啲人。我成日都會覺得點解佢哋會做遷移咧？是一個大的問題，即是我沒有需要要走的嘛。那通常我們處理移民問題呢就會有推拉因素的。那就通常都是說真正能夠遷移呢就不是遠方有多好，是本地的地方有多難受。即是通常我們都是被推因素而趕走， 不走不 而不是因為拉因素而吸引，即是不會因為那裡很繁榮發達我們就去移民去看看啦，而是因為本地已經生活不到。所以我經常覺得在這個南島的移民裏面是一定是一個即是初民裏面的生活有一個很大的難關，可能糧食問題啦，三餐不繼啦，佢哋先至要一個咁遙遠嘅遷移。咁所以我一諗到呢樣嘢，就覺得其實佢哋係即係被好多生活所逼，必須要去遠洋航海。 而且唔係即係一個家庭或者幾個人走喎，一走可能係成條村走，或者幾乎係成個民族走咧。呢個係真係好，其實好值得探討嘅。同埋你講到嗰啲島國，譬如話夏威夷附近太平洋嗰啲，哇！真係離其他地方係好遠，即係唔係話我即係避開一啲嘅嘢啊，過個對岸嚇，過個大海咁啊算。真係一個好遠程的一個航海嚟嘅。 咁我哋其實兩樣因素咧要考慮咧，初民咧點解會咁睇唔可以走落海， 都 係下海咁樣啦。咁首先第一件事咧就係我哋要從整體嘅地球嘅氣候嘅變化嚟去講。咁氣候嘅變化有一啲好重要嘅因素，譬如温度嘅高低啦，咁温度嘅高低可能影響南北極嘅冰啦，咁南北極嘅冰嘅數量啊，或者係佢嗰個厚度，可能影響海洋嗰、那個。深淺咁啊！一萬年前冰河時期嘅時候，咁啊，全世界嘅海洋咧，應該係比現今嘅情況咧，係低120米嘅咁係低120米就意味住咧，嗰、那個陸地啦，或者係可能島嶼嗰個大細咧，係同而家好唔同嘅。島與島之間嗰個距離應該會近啲或者嗰啲島會大好多。咁呢個都可能係同我哋用今日嘅方式咧嚟到去思考海洋咧，可能係有啲差距。咁另外一樣嘢就係個温度高低咧，都影響到蚊嘅傳播啦，即係蚊佢嘅發展。咁蚊有咩特別咧？就係主要同藥疾有關。咁藥疾就影響人嗰、那個。活動的範圍，即是藥疾肆虐的地方，人的生存就很受挑戰。在這樣的情況之下，很多初民其實就住在一些高一點的地方，因為溫度低一點，我們那個lapse rate 的計法就是每1000米的高度就減6.5度、攝氏度，你都可以理解。所以即初民他們不是住在河谷的，是住在可能高一點的山的地方，都逐漸氣候變化，有需要真的要去河來生活，咁就先至去逐漸發展水面嘅 嘅交通，頭先阿 Vicky 講得好好啊，就係我哋而家講海洋嘅發展咧，其實我哋唔好諗人類咧，可能即刻就喺海裏邊咧就走嚟走去，其實應該有個發展嘅過程，就係我哋同江啊、湖啊呢啲打好交道之後，嚇、咁比較能夠控制啦，過條河點都勁冇過個海咁犀利嘅嚇，咁就係咁樣累積經驗咧，以至到我哋即係人類由高啲嘅地方去到河谷。咁然後河谷可能控制到河流啊，或者係水上嘅運輸，咁逐漸咧先到海洋，咁應該有一個咁嘅發展嘅過程。而當時嘅即係一萬年前開始啊，嗰時個海就冇咁闊嘅。 所以係啊，我會諗就係話你家齊講得即係好啱啦。你本身就係要點樣喺克服咗最近自己嘅啲河流啊、水道，然後開始。頭先卡文提到，譬如最早個獨木舟，依家見到係八千年前。咁但係如果你話譬如喺中國，其實大概亦都係距今七千年前，河姆渡文化，我哋就揾到嗰啲獨木舟。其實當時應該，如果喺中華大地嘅先民，其實就係諗下點樣克服周圍嗰啲江啊湖，咁然後再出海。所以頭先提到嗰啲南太平洋，我哋諗翻，如果似嘉齊講嗰個氣候嘅問題咧，當時其實比較容易啊，我諗相對，因為嗰、那個水係低啲啦，嗰、那個海水嗰個程度，同埋嗰個島係多啲嘅時候咧，其實佢係。我哋可以諗好似竹棋咁一點一點咁跳，其實佢哋一點一點咁樣去前進到揾到新嘅地方。咁確實好似阿卓然講，其實係向一個未知嘅世界進發嘅嚇。咁睇唔開咪因為有推力啊嘛，推佢哋出去啊嘛。我啱啱其實諗到提到嗰個未知嘅世界咧，其實我想補充一點就係、是，你諗好多先民或者即古老時代嘅文明嘅傳說咧，其實人離開現世即死咗啦。其實佢進入另一個世界、地下世界嘅時候，其實往往就譬如有冥河啊，或者有一啲渡過一個乜嘢嘅河流或者海洋啊，所以會有一啲人要坐一個船進入呢、這個地府啊，其實都係反映咗喺現實生活入面，就係呢啲代表咗一個未知世界咯。 我 Vicky 真係好鬼浪漫嘅，所以我諗起啊嘛，即係當我哋人生遇到啲咩不快樂嘅時候咧，就諗起啲冥河，即係仲有忘川係嘛？ 係啦， 即係我哋只要咧，即係越過呢、這個，即係經過忘川，我哋就會唔記得好多事。咁所以都可能代表住，即係人類初民離開咗之後，嗰啲嘅初民咧就永遠喺陸地世界裏邊嘅人度消失，咁都係一種遺忘啊。咁啊，海洋係點咧？下一節繼續同大家講。各位好，翻到嚟第二節嘅學人沙龍。咁我哋正話講開船啦，咁啊講開遠洋嘅航海啦，咁啊有蘆葦啊，有木啦。咁但係一般嘅討論嘅船咧，都係早期嘅船咧，都係木船，可能有啲風帆啊咁樣啦。咁所以當我哋討論船嘅時候，其實我哋討論啲乜嘢嘅咧？其實裏邊有好多嘅構件，有啲基礎 elements 咧係講緊嘅。咁啊第一個可能就係帆啦，咁啊帆有所謂依個嘅三角帆啦。定係依個這個正方形大底嘅帆啦，咁又係直裝定係橫裝，咁啊有各自有啲唔同啦。咁有船體嘅結構啦，咁啊船體係木體啦、單體啦，定係雙體啦。咁個船艙裏邊嘅處理係點啊？之後一間加齊都一定會講噶啦。咁另外就係有冇用桨啦，要唔要複合要建設有桨啦？咁我龍骨係點樣去處理啦？咁啊龍骨，咁呢啲係基礎嘅架船啦。咁仲有導航啊。咁啊，仲有掌舵喎，即係話轉向點做啦？依個航海嘅方向去點樣處理啦？咁然後仲有風向啦。咁所以一講到船嘅時候，因為風向就同個帆有關係啦。咁所以一講到船嘅時候咧，其實一大堆嘅喺陸上唔使處理嘅，就陸上簡單就處理個碌就搞掂咁滯。但係船咧就有太多大自然嘅因素要兼顧。咁所以我可以話，一講到喺海洋或者河流或者大嘅江河航行咧，大自然因素咧就佔住一個重要嘅部分。 其實咧，卓然頭先講嗰啲咧，就正正顯示咧，船呢樣嘢咧，其實如果喺古代世界先係最尖端嘅科技。頭先你講到喺陸上行咧，搞掂嗰幾個碌啊就得。當然，其實咧出現嗰啲車啊，甚至戰車咧都唔簡單噶啦， 輪胎冷啊，好犀利。 但係咧船咧 真係難搞， 真係好難搞。一最尖端，你點樣浮喺度，同埋點樣去用？如果你諗下古代世界，你除咗運輸，船梗係好重要啦，因為你陸上運輸嘅量咧，如果同海上或者水上面運輸比咧，你揾架船運嘅可以運多好多嘅。咁打仗啊， 當然又係一樣嘢啦，即係你揾架船，你點樣運人啦、運糧草啦、運馬啦等等啊，仲要順流而下。好多時對方咧有好多嘅方法，譬如封鎖啲江河啊咁樣。即係我哋如果細個，譬如睇《三國演義》成日都有噶啦啊，嗰啲戰船去到咧，對方就喺嗰條江嗰度咧就拉啲鎖鏈啊，咁樣你點樣衝過去咧？ 鐵索環江。 咁你嗰架船咧，必須要就做到係好高嘅即係。有一個你嘅戰鬥能力同衝力啊，你先能夠咧去衝破對方嗰啲障礙嘅 啊。係啊，仲有嗰陣時啲船有好多種啊嘛，咩流船啊、蒙衝啊、走蝸啊，即好多啊嘛。即係譬如流船就係啲好高嘅船啦，咁啊可以射箭啊、遠望啊。咁啊喺海洋嘅環境之下，如果由高而下咧，其實殺傷力好大啦。咁啊蒙衝成日，我記得以前打機成日都用嘅，就係你撞埋去對方嘅船度啊，又怕俾人射火箭。 有名你叫啦，即係蒙住嚟衝啊嘛。 係啊，即係 包住熟牛皮啊嘛。 係啦，咁啊射箭啊， 裝甲艦。 係啊，咁啊又走蝸就係即係舟字邊一個可字啦，那個蝸字。咁啊就係一款快速嘅交通船同埋。有陣時運兵主要就係交通啊，即係通下通訊啊咁樣。咁以前通常喺古代戰爭都係依幾類嘅船去複合作戰喺中國嘅範圍裏面，咁依啲都係有趣 的。其實阿 Vicky 講得好啱咧，就係話造船或者航運咧，其實係一個即係好高科技嘅一個製作嚟嘅。因為咧，點解我哋上一次會講到話，我哋即係對於海洋咧咁有恐懼同埋陌生咧，就係、是、你諗下咧，即係你可以想象一下一隻船或者一個人去喺船上邊，佢點知道自己喺邊？即係喺嗰個年代，我哋又冇 GPS， 甚至可能連地圖都冇。咁嗰啲人去到即係話啲遠洋嘅航運嘅時候，其實佢點樣去可以揾到自己個地點，或者向緊邊個方向去行咧？呢、這個真係好涉及一個真係好大嘅學問嚟嘅。 係啊，咪嗱頭先上一節都提過咧，其實海洋嗰、那個唔好話征服啦，我哋征服真係好討厭嘅一個思維方式。咁但係即係海洋嘅應用啊，或者同海洋嘅溝通啊，我哋即係可以話就係累積住自呢個同江河嘅溝通、江河嘅應用咧比較大啲嘅關係。咁但係去到海洋嘅層面咧，咁點樣會去到一個咁大嘅 water body 啦，一個咁大嘅水量嘅地方咧？咁同埋點解要走出去啊？咁頭先阿卓然講，可能推力好緊要啦，因為背後你嘅家鄉嘅環境或者你居住嘅地方嘅環境已經不能夠接受啦，咁你唯有就向更遠嘅地方進發啦。嗱，咁我有幾樣嘢咧，可能即係回應大家頭先啱講嘅嘢，咁再順道可以提一提科技嘅發展嘅問題啦。咁阿 Vicky 提到咧，即係可能係江河嘅話，一啲好重要嘅運輸嘅作用，咁亦都可能係人類真係好睇唔開啦。無端端運下書，嗰度打埋仗嘅，即係順便打埋仗咁樣。咁但係咧，運輸嘅問題咧，其實我哋知道喺啲有啲數據啦，有啲前輩學者咧就研究過咧，譬如喺漢代，咁如果係用陸上運輸，咁通常牛車啦。咁而相對於水上嘅運輸咧，其實個成本差距可以有50倍。 嗯， 係啊。咁所以即係水上嘅運輸係平好多，咁亦都係可以較容易做到大量嘅運輸。地方上面物資嘅匱乏啦，可以透過水運咧嚟到去互通有無啦。咁呢個係好重要嘅。咁但係就因為咁樣，所以水上嘅作戰就平好多咯。咁因此點解即係要優先考慮水道嘅情況嚟到去派遣軍隊咁樣？呢個都即係我諗係難免嘅。 我有啲驚訝喎，點解會係水上反而係平啲咧？ 佢譬如講早，譬如戰國。春秋末戰國初咪吳越爭霸，咁吳國其實當時就起咗啲運河咧嘅方法咧，就其實有啲部分都係逆流而上，咁由長江流域咁啊穿淮河進入黃河系統，然後先至要北上同人哋會盟啊爭霸，咁所以有其實你諗下嗰個船好重啦，咁逆流嘅時候或者係冇任何風同埋冇任何水流嘅時候，就用啲纖夫喺岸邊拉啲船。渡過條逆流，咁所以其實纖夫用人拉咧，其實真係用幾十個人拉咧，就已經可以將一個好巨大嘅船逆流可以拉翻轉頭。咁但係嗰幾十個人孭住包米咧，就只係一人一包米。咁所以依個可能就係嗰個五十倍，你會見到，就算喺逆流嘅情況之下，都係有著數。 我再補充一點，如果譬如你喺陸上去運輸啊，特別喺呢個戰爭情況，你一個士兵其實佢背後咧係可能有兩個民夫。去幫佢咧，去運輸好多嗰啲武器啊、食糧物資。咁然後你諗下，嗰隻戰馬咧又要食，戰馬嘅食量係好大嘅。咁即係話咧，意味住咧，你要帶住好多嘅糧草俾隻馬食。咁乜嘢動物去運糧草咧？可能你揾啲牛啊，揾啲鹿仔啊。然後嗰啲即係所謂駝獸啊，所謂運嘢嘅動物咧，佢又要食。 咁其實嗰個咧係一個幾何級數咁樣喺度累積上去嘅。反而船咧，真係你做咗個大船咧，你將啲嘢塞曬入去咧啊，咁如果特別順風順水嘅時候，其實你嗰個運輸成本真係可以大大降低。 即係如果倒翻轉係順流落嘅話，咁又唔使牽夫嘅話咧，其實又快啦，即係又方便啦，咁又順。咁所以如果係講漕運啊，即係河運嘅話咧，其實係中國當時嘅主流嘅運輸嘅方法。咁譬如即係佢講，譬如例三國為例啦，咁三國時期，譬如曹操向東面打孫權嗰邊嘅，即係經黃河、淮河咁樣打，其實都會喺啲河口度有決戰嘅。咁所以就係、是、即係譬如喺洛水口就打，就喺啲咁嘅江河之間接駁嘅位置。咁而另外一條純陸路，當時就係可能係如果大家對三國熟悉，就係沿住許昌南下追擊劉備去新野，咁嗰條就係陸路，咁就難搞好多嘅。咁同埋只能夠有啲快嘅騎兵去追擊，就唔會有啲大部隊運輸。咁大部隊喺邊咧？就喺赤壁啦。咁就變咗喺海戰，咁就出事啦。咁所以你就會見到陸上同海洋之間出嚟嘅戰爭面貌都會好唔同。 我接多個曹操啊，佢曹操往東北打烏桓咧，同埋剿滅即係袁氏，即係袁紹家族嘅嗰個殘餘勢力，其實都係開咗條運河，就向東北去嘅。所以可見咧，三軍未動，糧草先行，其中一樣嘢咧就要開呢個水道。 係，我成日都覺得嗰啲軍需官咧，俾人忽視得好緊要嘅。即係你諗下，如果你去做軍需，即係我哋而家文官體系啊嘛，文職你話，哇，做呢啲真係人都癲。你諗下，又要計數，又要規劃。 才嚟噶嗰啲， 系啊，即系 物流專才， 系啊，即系被忽視嘅專家，同埋其實我覺得喺好多戰爭裏面，其實定勝負可能都係依啲人而被歷史忽略，即係其實佢哋嘅決策係牽涉到好多問題，因為好多次嘅戰爭死都係死喺糧食不計嘅問題，咁依啲問題其實係可能被忽視，可能冇被好好地討論嘅一啲點。 呢個係好有趣嘅，因為一般喺中國傳統嗰個軍隊入邊咧，唔係特別。強調即係我哋記錄入邊唔係特別強調呢啲所謂軍需官嘅，但係如果你睇下譬如羅馬嘅記載，即係古代羅馬軍隊記載，以至於近代去到拿破崙戰爭時期記載咧，其實好強調呢啲軍需官嘅角色嘅。 係啊，都係有趣。 唔係，其實戰爭咧，如果我哋真係從人類歷史嗰個角度嚟去講咧，除咗一啲可能比較殘暴啦，或者比較我哋相對原始啲，譬如可能係掠奪嘅方式嚟到去戰爭咧，大部分都係關注咧你嗰個後勤支援嘅問題。咁呢個可以話係差唔多最緊要。咁你士兵夠食，你先有得打。咁嗱，於是乎咧，我哋其實由東周開始喺中國呢邊咧，由東周開始一直到近現代咧，我哋見到點解中國歷代嘅王朝咁睇唔開，猛咁要起運河嘅咧？是啊，咁運河其實即係除咗灌溉之外，一個好重要嘅原因就係貫通水道，讓到咧水路運輸咧成為可能。咁呢個成為可能咧，就到讓軍事啦，或者係可能其他可能係統治之間嘅好多嘅計劃都能夠成功。 我記得之前我另外有傾過，譬如靈渠同埋要溝通長江同埋珠江流域喺條靈渠，其實。在秦的眼光来讲是很遥远的很山卡拉的地方，其实它没什么经济发展可言，它都要硬起个在那个这么偏远的地方要沟通两个水系，其实都是因为一个军事的一个需要。我觉得这些都是见到古人的一个想法，就是它其实是想水网是做它的思考的核心，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是的，我们跳一跳去什么 好啊， 譬如我自己看我们今集的节目不是讲叫希腊火嘛。 是 希腊火其实呢，就是我都是看剧集。有剧叫权力的游戏，我不知道有神剧大家可能有看过。权力的游戏里面其中 最出名的一幕就是掉希腊火嘛。其实它就是一个掉在水面会着火的一个很神奇的一个东西。它用什么元素呢就没得说。其实实质上就是当时君士坦丁堡，即是东罗马帝国君士坦丁堡要防守的时候，它就用这个武器去做的。它有几个特色呢，就是它会着火，第二个它就是在水面着火。所以有机会呢就有石灰或者白磷这类型的东西去做。有些人说呢，它会有一个诡异的绿色光，亦都可能是磷粉做的一个混合的有石油的兵器。咁所以咧就另咁嘅方法就燒木船，咁因為佢喺海洋海面度着火咧，所以咧喺木船嘅世界咧係一個壓倒性嘅武力。咁因為點解要提希臘火，就係因為如果大家對君士坦丁堡有理解嘅話咧，其實佢係一個好特殊嘅防守點嚟，因為佢差唔多由中世紀五六世紀開始防做被動防守，一直咁守到差唔多十六世紀， 1453年 十五世紀中，咁所以都係一個好重要嘅一個防守嘅武器。 唔係你講到希臘火咁樣咧，咁我哋就又係打殺殺啲。咁但係即係講到呢樣嘢咧，於是乎你有啲火喺度隔住我，我點樣可以打到你？就係遠程武器啦。咁好多咁嘅遠程武器咧，就因為咁樣發展而嚟。咁而其中一個可能喺中國又好，西方世界又好，一個好重要發展投射武器嘅動機就係海戰或者水戰啦。咁即係管狀嘅火炮咧，可能就由此而嚟。 係啊，所以咧，即係喺未有火藥真係可以去遠程攻擊啦，或者射到啲大嘅炮彈之前咧，我哋希臘火咧就係喺中世紀一個最神秘嘅武器。咁但係因為佢即係點解要講就係可能喺海洋祭拜裏面咧，防火啦，可能都係一個重要嘅 element 啊。咁之後發生咩事咧？下一節再同大家分享。各位好，翻到嚟第三節嘅學人沙龍。咁上一節咧，我覺得 Vicky 講得好啱，就係、是、船咧，可能係即係遠古啊，或者係近世時期其中一個技術裏面嘅尖端嘅融合嘅結果。咁而呢啲技術咧，因為已經太過點啊，即係我哋叫大家好 common， 咁所以我哋成日都唔記得咗，其實嗰啲技術咧，可能曾經係好尖端。咁譬如船帆咁啦，咁譬如我哋講到有基本上係三角帆、三角形嘅帆，同埋一啲長方形嘅一啲嘅帆啦。咁我哋一般形容係三角帆就係、是、即係可能方便轉向啦，甚至乎逆風嘅時候可以用一個逆風嘅方法嚟航行啦。咁然後依、這個長方形嘅帆就係適合呢個食住啲風嘅一個大嘅力啦。咁但係我哋好多嘅亞洲或者東亞嘅船咧，都係直裝嘅長方形嘅帆。咁所以會比起嗰啲橫裝嘅長帆咧，係更加能夠方便轉向。咁其實所以你會見到其實東亞嘅航行咧，就唔係啲一條大直路嘅航海，更加多咧係沿住啲可能海岸線啊、曲曲折折啊，需要更加多嘅轉向同埋風向變化而去做嘅嘢。咁你會見到，所以帆本身咧就係因為嗰個地方嘅人認識風，對風認識去到乜咁嘅地步，咁你先至會處理帆。咁譬如第二個啦，咁就係一般船，我哋一定都會有龍骨，無論你個船艙點結構，你都會有個龍骨。咁龍骨咧，一般來說，我哋都會用一條長嘅木去做一個完整嘅去做法。咁但係呢啲長嘅木係何來咧？咁我哋想象中咧，啲木就好容易揾。咁但係如果要有40米、50米長嘅木咧，其實係極度難去揾得到。咁譬如可能係中國，咁你可能都係要喺四川啊，咁呢個原始呢個森林度，所以你揾到咁長嘅木嘅。咁譬如喺歐洲，可能英國咧就會有類似啲好長嘅，即係嗰啲嘅針葉林嘅橋木就有機會咁長。咁但係你話喺南歐啊，或者喺譬如真係中國沿海地方咧，唔係咁容易揾到咁長嘅木。咁代表啲咩咧？其實喺未有技術革新之前咧，嗰、那個木嘅長度咧，大抵就等於個船嘅長度啦。咁當然後來咧就有翻去複合嘅龍骨技術啦，就其實用啲接榫去將佢做，咁就嘗試去延長嗰個船體。咁但係呢啲一步一步嘅技術革新，就會見到咧，其實船嗰個製作嗰個導致嗰個限制咧，其實係要好多科技啦、技術做 breakthrough。咁亦都可以調翻轉去討論一個我哋之前成日都忽視話，即係中國冇科技，其實呢啲咪就係大量嘅革新科技。咁所以依、這個都係可能要同大家分享嘅嘢。 咪頭先提到嗰啲龍骨啊嗰啲問題咧，嗱，即係我哋由細到大可能諗船咧，尤其是木船咧，都會用龍骨嘅呢個思考嚟到去諗嘅。咁但係呢個咧，即係如果因為根據我近幾年自己去睇船同埋研究木船嘅經驗咧，這個係西方中心論。咁點解咧？即係因為就係歐洲人佢哋就係咁樣起船，所以全世界嘅船都應該要係咁樣整嘅。咁但係咧喺中國嘅世界咧，個確實未必係一樣嘅。咁嗱，我哋猛咁話咧，中國嘅船隻，譬如鄭華西洋啊，或者可能喺歷代嗰啲古船咧，就有隔水艙嘅設計。咁但係個隔水艙嘅設計咧，係咪真係為咗隔水嘅？咁會唔會有其他嘅原因要咁樣去設計咧？咁有唔少日本啦、西方嘅學者咧，佢哋係研究中國船嘅時候，都同中國學者嗰個眼光咧係接近，就係嗰個隔水艙嘅設計其實未必係原初係為咗隔水嘅，佢只個隔水係個結果嚟嘅啫。原初係為咗模仿竹節啊，佢哋嗰個方式咧嚟到去建造船。咁就係一個竹節嘅位置，就係譬如一個長方一個正方咁樣啦，將佢哋連結埋一齊， 就可以無限上延伸，基本上咁就係用咁嘅方式嚟去整船。咁當然啦，佢可能就唔及即係我哋講到歐洲嘅船用一個龐大嘅龍骨咁嚟到去即係撐起成個船嗰、那個嗰、那個主要嘅結構。咁但係咧，佢一次一次咁樣去拼埋一齊，讓個船體可以好大嘅。咁啊，以至到咧點解我哋可能同有啲西方學者去討論究竟鄭華西洋隻船？會唔會有成百幾米咁長呢？如果按照龍骨嘅方式，梗係冇咁大嘅柱啦，係永遠都起唔到嘅。咁但係如果按照頭先我所講嘅竹節嘅呢個拼合嘅方式咧，可能就有咁嘅機會。 呢度我哋可以傾喺度，頭先就複合龍骨之後都可以再延長嘅。咁、但係而正話嘉齊嗰點嘅有趣之處係咩咧？佢提出一個有啲似建築嗰個話題嘅，即係其實你冇足夠嘅支撐，咁你埲牆咪頂唔到咯。咁但係中國的特色可能就係咁本身個牆你咪可以做支撐，咁你就可以去做，即係呢個都係一個你正話嗰一點嘅特色，就係你唔完全用龍骨去做成架船嘅支撐物，其實可能嗰啲水密隔艙就係支撐本身，因為我哋一般討論咧，水密隔艙其實係黐喺個龍骨上面嘅一個艙體，佢就獨立於，即係其實佢唔係一個支撐物。咁所以呢一點，我覺得係好有趣嘅一個好新嘅。 如果我哋用即係起樓嘅角度去睇咧，我哋就會話你頭先講嗰啲竹節咧，其實就係一個即係橫向嘅一個支撐嚟嘅。即係話我除咗個船體嗰個外邊嗰、那個外皮之外咧，佢中間咧其實有啲橫向嘅支撐，就令到嗰個結構咧就更加實啲。其實就同嗰個竹節嗰個結構就基本上一樣。其實我覺得整即係起船咧同起樓係好似嘅，因為咧有好多人咧就話。其實很多漁民咧，佢哋都會係自己整隻船，又自己整自己間屋嘅。咁譬如好似咧大澳，我哋見到嗰啲棚屋咧，有好多最早期嘅棚屋咧，啲人咧懷疑咧就係話其實棚屋就係個漁民自己起。佢點樣起個棚屋咧？就係佢將佢自己嗰隻山板嗰個結構咧。調翻轉，咁就係佢自己屋頂個結構，所以其實你會見到係好類似嘅嗰個技術啊。同埋我哋成日都話咧，起樓咧，即係我哋一年班啱啱開始讀建築嘅時候咧，就已經同我哋講啊，話咧建築物最大嘅敵人係乜嘢咧？其實就係水。即係話咧，你要令到嗰個建築物唔入水咧，其實你要花好多嘅功夫。你其實成個設計嘅目的咧，就係話令到啲水入唔到去你自己室內。咁其實船嗰個即係考慮其實一樣嘅嚇，即係你唔單止要浮到起嚟，亦都唔能夠令到水入到去。所以其實有好多類似嘅技術，我覺得係好相似。而中國咧，即係因為我哋一直都係用即係木結構喎，咁所以點解我哋會即係其實可能我哋造船嘅技術都會係相對成熟嘅。 呢、這個講到中國造船技術成熟咧，咁啊宋代好明顯已經好成熟啦。頭先提到有宋代嘅船有水密隔艙啦，咁已經亦都有用海圖啦，同埋羅盤啊，即係施南啊咁樣。咁我諗起其實北宋末年咧嘅時候咧，嗰個船嗰個發展已經好成熟。即係宋徽宗嘅時候，其實有去即係。北宋同埋呢個高麗咧，其實嗰個海上嘅往來已經係好頻密嘅，特別係因為為咗避開呢個遼國嘅干預咧，佢哋由明州即係一寧波嘅地方咧，其實往來高麗。咁嗰啲船咧，即係往往係利用呢個季候風咧。其實好快五六日咧就可以喺北宋嗰個國境咧就去到高麗咁而且當時北宋嘅船嘅犀利就係話咧，如果你睇翻咧宋徽宗嘅時候派呢、這個徐敬咧出使呢個高麗咧，佢其實留低咗個宣和出使高麗途經咁樣。嗰、那個有記錄咧，就當時北宋嘅船去到高麗咧，佢哋本身諗住話高麗一個近海嘅國家，應該啲船啊好叻嘅。點知咧就發現去到原來啲高麗人當時嘅船好渣，而北宋嘅船入港嘅時候咧，就話當時觀者如牆啊，即係。堆滿曬啲高麗嘅人，就即係喺度讚歎咧，北宋嗰啲船好厲害喎，咁樣去睇嘅。 係啊，所以即係中國嘅船其實好長時間，其實都幾犀利嘅。 係 咁啊，譬如咪早啲，譬如唐朝嘅時候打白江口之役，咁我哋都見到其實中國啲船咧係都有優勢。我哋以為日本嘅船應該即係海洋都係島國啊嘛，咁但其實原來有中國嘅船都有壓島性嘅優勢，但即係。即接近叫一足即攰啊！即係日本係打唔過，但係唐朝就打唔過。 唔係日本船就我哋如果有機會可能講多啲，譬如包括到人神魔王咁樣啦。咁佢啲船都係麻麻地嘅咁所以即係喺水戰上面咧係唔係好強大嘅。咁但係頭先阿 Ricky 你提到咧，我哋講宋元啊時代咧，海洋一個好重要嘅發展就係、是、掌握風力。 其實掌握風力是一個很不簡單的一個作為來的。咁大家想一下，我哋理所當然的風帆時代咁有帆，咁就咪可以控制到啲風咯。咁嗱，幾樣嘢我哋要考慮嘅嗰技術性嘅問題。咁首先第一就是我哋要可以捉到啲風。暴風是怎樣的？暴風捉影的暴風，就是要有帆，那個帆的物料是怎樣做的？剛才卓然提到帆的制式有三角，即是或者有可能長方形的帆。我們中國人的這邊的帆呢，就是 將帆呢就分隔了很多部分，好像落個鏈那樣，來拉起的，這個是後話啦。但是而另外呢，在個捕捉風呢，我們都要知道季候風啦，咁或者幾時會有風，點樣會有風，喺咩嘅季節嚇，點係呢個風嘅方向可以幫助我哋去咩地方？咁啊，亦都牽涉到我哋嘅方向嘅控制嚇，亦都牽涉到咧我哋對水路嗰個經驗。咁呢啲咧就係頭先阿 Vicky 提到咧，指南啦，咁我指南針嗰個應用。咁但係指南針應用之餘，我哋仲要點樣可以知道方向咧？可能就係睇星啦。咁我哋陣可能再講多啲啦。咁另外就係仲有一啲即係好重要嘅因素，就係將嗰啲經驗集結咗落嚟，咁然後就可以傳播呢啲咁嘅知識出去。咁呢個牽涉到針路啦，啊，即係指南針嘅路線等等。咁嗱，咁講到嗰個帆嘅物料咧，喺東方呢邊咧就相對容易嘅。咁容易就係我哋有一啲喺其他世界地區咧都唔係好有嘅一啲物料，就係竹。咁竹佢唔好等佢一碌竹就硬淨咁樣啦，咁將佢慢慢削開咧，就可以成為咗好多嘅竹條。咁將啲竹條咧，我哋可以編織佢到席。咁席咧喺中國好古代就已經用緊㗎啦，通常我哋坐啊，或者我哋做建築嘅物料啦。咁但係咧席咧，如果我哋好好地去即係將佢織好密啦，或者織得夠厚啦，佢都可以食到風嘅，即係將啲風力咧可以吸收到。咁啊，仲再加上咧，中國人有另一個好早已經利用到嘅建築物料就係桐油。咁就將啲竹咧油上桐油之後咧，就變咗佢哋又相對硬淨，防水亦都浮水，咁再可以捕捉到風。咁呢個咧喺東方呢邊咧就有咁樣嘅一個發展趨勢。咁但係大家諗下，喺風帆時代一個比較大嘅印象就係歐洲人都用帆嘅。咁但係歐洲人嘅帆佢哋究竟點樣嚟咧？咁呢個就係我頭先我哋都喺自己討論嘅裏面咧都提過，我呢、這個問題我諗咗好幾年嘅。咁就係因為咧棉布嘅應用咧，其實唔係全世界都有嘅，呢、這個原生物種就喺印度嘅。咁喺印度人可能好早就能夠用棉嚟去做佢哋嘅帆布啦。咁但係世界其他地方點樣咧？譬如中國咧，到元朝先開始引入帆棉嘅。嘅種植同埋去織造，咁即係所以我哋能夠用棉掌握到帆布技術或者捕捉風咧，係相對較慢的。歐洲亦都係相若嘅時間，咁佢哋冇去到十世紀、十一世紀咧，都冇咁多帆或者用棉布嚟整嘅帆。咁之前佢哋點樣做帆嘅咧？可能係好貴價嘅絲綢啦，咁應該都唔係可以好普遍啊，麻布啦，咁或者係可能係羊毛啦。或者是皮甲啦，咁等等嘅方式咧，先捕捉到風。即係所以咧，我哋如果係從呢個帆船嘅角度，風力嘅應用咧，其實人類可以控制到風力，唔係一件簡單嘅事，真係技術啦、物質啦嘅好大嘅發展累積嘅成就嚟。 係，即係我聽到阿嘉齊講呢個暴風啊，即係捕捉風嘅男子啊，係咪啊？咁啊，諗咗幾年， 暴風少年啊嘛， 係啊，暴風少年 咁啊，諗中年， 同埋諗即係點樣去使用風力，都係可能大自然即係用大自然力量嘅一個重要嘅因素啊。如果唔係你要撐船咧，就都幾辛苦嚇。咁啊，唔使撐船咁啊點咧？咁啊，下一節咧，咁我哋繼續同大家分享一下究竟咧船轉移咗之後用咩技術。各位好，翻到嚟最后一节嘅学人沙龙，咁我就系讲咗好多船嘅技术啊，好多嘅沟通嘅模式啊，船好似自由自在啊，咁但系船咧系咪真系能够完全自由咧？都唔系嘅，因为船你都要泊岸噶嘛，咁所以你埋翻岸嘅时候，自然有其他人嘅管理要去做。咁你可以谂下咧，其他以前嘅时代，如果你去到一个陌生嘅地方，你系个船嚟嘅话咧，其实就直接开战噶啦，即系对方一定系同你剑拔弩张。咁所以话船本身咧系代表住嘅就系一个外来嘅物件入嚟啦。 咁所以你要去管理。咁我哋話即係可能最即係我哋話叫歐亞時期啦，最大嘅帝國可能就係蒙古嘅帝國啦。咁我相信蒙古帝國對於陸地同海洋咧都有啲特殊嘅管理嘅方法。Vicky 啊， 係啊，我哋有一集講馬可波羅東遊記嘅時候咧，其實都講過即係大蒙古國有一個好即係廣闊嘅領土入面，佢有呢個站尺嘅系統啦，所謂啊，即係逆站嘅系統。其實唔係淨係單止喺陸路嘅，佢喺水路都有嘅啊。咁特別係喺呢個即係中國南方嘅恆省咧，其實佢亦都建立咗好即係細密嘅嗰個水站嘅系統。咁其中今日咧，我帶咗一個蒙古站尺嘅令牌嚟，我哋可以睇到咧，當時咧其實蒙古好多嘅使者啊，或者係朝廷嘅人出事咧，其實就帶住一個咁樣嘅令牌啊。佢上面寫嘅係巴斯巴文啊，如果大概翻譯佢意思咧，就係、是。凭藉住长生天嘅力气与大汉嘅命令咧，凡系唔配合持住呢个令牌嘅人嘅任务嘅咧，必遭重罚、最重咧就系致死嘅、其实亦都可以反映到咧，即系当时蒙古统治者咧对嗰、那个海上同埋即系呢个陆路嗰个运输系统咧系有几咁重视。 啊，长生天就稍稍住脚，即系佢哋嘅宗教嘅信仰，佢哋相信天系佢哋嘅即系佢哋嘅。其實神的力量啊，咁樣咁即係代表住即係拜國啊，你哋要聽話啦，唔聽話就去做。咁我相信呢啲嘅令牌都係做一個遠程交通嘅好重要嘅一環啦。 唔係，諗下呢啲咁嘅大帝國咧，其實第一件事就係我話基礎建設啊嘛，基礎建設就係道路嘅系統、驿站嘅系統。咁如果唔係溝通到咧，咁第一唔可以傳到政令，第二唔可以運到軍隊。咁嗱呢啲咁嘅制度咧，可以話就係、是帝國嘅根基。咁但係你冇一定嘅技術層面去支持，咁就唔可能成就嘅。咁嗱，蒙古人佢哋就長生天故之然係偉大啦。咁但係第二樣偉大嘅嘢就係海洋啊嘛。咁所以有海洋一樣咁偉大嘅大漢嚇，即係成為咗佢哋嗰個即係取向最高嘅一個標準，最高嘅統治者。咁但係要去控制海洋，唔係淨係海洋嘅近岸有驿站，因為海洋之外仲有世界噶嘛。咁蒙古人於是乎佢哋嘅野心咧，去到大陸嘅邊緣，去到海邊啦，未停嘅。仲要繼續去，咁跟住有啲咩事發生？ 係啊，當然可能要打下仗啦嚇。咁啊， 係咯，我見到今日咧，即、就、係、是、我哋有軍事專家喺度，我一定要問一問。其實成日都話即係打仗、海戰，其實點樣先為之？即、就、係、是、一個海戰係點咧？嗱，究竟係即係對戰雙方，大家有船隊啊，船隊同船隊喺度打，定係話即係攻嗰方就喺個船嗰度啊，去到你個地方咁啊，攻去你個城嚇，咁樣打，定係好似而家我哋即係諾曼第咁，我一定要即係去到海邊要。登岸，你攻入你个城，即系究竟个海战系点样嘅咧？ 其实我哋或者讲水战啊，水战咧，我谂应该可以咁样睇嘅。你喺中世纪以前，即系头先阿卓然提到咧，希腊火嗰类嘅有啲火器啊，或者阿嘉仔讲到远程嘅射击武器出现之前咧，其实嗰个水战好多时咧，主要咧就系话。你一系就坐船作为一个运兵嘅用途，将啲人运去某个地方登陆作战，或者运去某个地方攻城。如果唔系咧，大家都咁啱啦，双方有舰队啦，喺江河啊、湖泊或者喺海洋度相遇嘅时候咧，其实最主要一种方式咧，就系大家嗰啲船困埋之后咧，就大家跳上对方嘅船作战。其实某程度上就系将陆上作战嘅方式咧，就移咗喺一个咧喺水上浮喺度嘅平台度作战。咁所以 咁即係話其實真係好埋身㗎喎，即係你要跨到過去對方就算。 係啊，其實係好埋身㗎，所以大部分都係咁，好多時所以有一啲設備呢，就係話大家嘅船撞埋嘅時候呢，我係想辦法就擒住對方嘅船，找住對方嘅船啊，咁你就走唔到啦，然後呢我哋就搭啲板過去，就跳過去你嘅船度打啊，咁或者最多就係射下弓箭囉。所以並唔係我哋想象中現在嗰種，即係話大家係有大炮喺度互相去攻擊對方啊咁樣。咁另一種當然就頭先提到過，就係其實所謂水戰好多時都係搵船將啲人運去對方嘅地方嗰度啦。 登陆咁啊，登陆撞船， 同埋都有啲，譬如即系攞个船头，如果咁啱就撞到人，都可以撞烂人哋架船，咁啊等佢架船沉咗就唔使过去打啦，即系咁。但系其实都系以杀伤对方喺船上面嘅士兵作为主要目标嘅一个作战咯，即系佢唔系，即系佢同而家嘅打法或者思维系唔同，咁亦都调翻转讲啦，所以可能我哋。 之前嗰啲集數，或者之後我哋嚟緊會討論到譬如一啲現代嘅一啲部分咧，你就會發覺其實嗰個思維咧，大家都要適應一段好長嘅時間，即係適應到一個新嘅海洋嘅作戰方式。咁呢個係獨特之處。 唔係，但係如果你即係要登陸嘅，即係最後嘅最後個步驟都係要登陸嘅，咁我其實喺岸邊，我喺個喺萬里長城咁啊頂住，咁咪可以咯。 都可以㗎啦。我哋頭先又講到蒙古帝國啊，不如依家我借少少時間講一講，即係呢個蒙古人嗰個對海外作戰嘅一個情況。我哋好多時都會咧提到咧東亞歷史咧，就成日講到日本咧嚇嘅歷史上即係強調話有神風啊對付咗呢個即係蒙古人嘅侵略。咁啊，我哋可以睇下，其實咧所謂蒙古軍隊，所以即攻打呢個日本咧，就有兩次嘅主要。咁如果用翻即日本歷史嘅講法咧，第一次咧就係所謂文永之役，就係呢個1274年；第二次咧其實就係所謂宏安之役，就係呢個1281年咁樣。咁通常大家成日講嘅咧，所謂神風咧，即用颱風咧摧毀曬啲船咧，就係第二次戰役嚟嘅。但係咧，我今日覺得有趣啲，我哋可以睇下其實第一次一啲細節。第一次戰役咧，其實主要咧去打嘅咧就係從高麗嗰度出發嘅啊。咁大概其實1274年嘅呢個戰役咧，其實咧蒙古人咧主要咧就喺呢、這個高麗一個叫金州嘅地方集結軍隊啊。咁然後咧就叫高麗嘅人咧就去起船啦。咁但係頭先我哋上一次都提到過啦，其實喺宋代嘅時候咧，高麗嗰啲船都唔係幾得嘅， 豆腐渣工程 係啦。咁當時其實咧就係號稱咧就要叫高麗人咧就做900艘船啊，大中小各300艘。咁但係應該最後其實咧，根據一啲資料，最後做出嚟咧就應該都係300艘戰船啫。咁但我哋要諗下咧，其實當時嚟講做一艘戰船，你從伐木咧嗱啲木伐咗嚟，你仲要等佢乾燥先可以去造船，其實需要成年嘅時間嘅。咁但係有啲學者嘅研究就係話，其實當時應該咧可能根本冇足夠嘅時間去做好呢啲準備，所以咧，應該急就章就砌咗啲船出嚟，咁然後就出發啦。咁根據我睇嘅資料啦，10月3日咧就喺即係1274年10月3日，咁啊海軍咧就號稱有44000人啊，咁實際上其實真係作戰嘅人咧就係20000多嘅，而且主要其實係高麗人，蒙古人其實唔多嘅。咁啊10月3日喺呢個朝鮮半島嘅叫合浦嘅地方出發啊，咁10月5日就到對馬島啦。然后10月10日左右咧就到一期岛啊，咁然后10月14日至16日左右咧就去到呢个所谓嘅肥前嘅沿岸，咁最后到10月20日咧就喺博多啊博多湾嗰度登陆。咁其实你谂下呢个过程入边咧，我哋成日都觉得好简单啫，个船过咗去就得啦。唔好忘記一樣嘢咧，其實好多人咧喺架船可能會暈浪嘅，因為你諗下，其實你架船從10月3日出發到10月20日登陸咧，嗰啲日子一路喺架船入邊熬啊，咁唔係個個都可以抵受到嘅。咁你諗下，其實又會暈浪啦。而且如果佢大概300艘船咧，喺嗰個去到博多灣登陸嘅時候咧，其實根據一啲學者研究咧，其實博多灣嘅東面咧係唔適宜登陸嘅當時，咁佢喺西面登陸。登陆其实喺个外海度登陆嘅，咁你要谂下，我哋谂紧佢300艘船咧，唔系整整齐齐排埋一齐，每艘船抛下咗锚咧，其实要大概有当时嗰啲船大概有28米长，咁根据一啲嘅数据去分析咧，其实每一艘船之间咧至少要有100米嘅空间，因为其实个船抛咗锚系会喐噶嘛，即系我哋有时坐嗰啲所谓嗰啲游艇咩出去玩咧，你都会发现架船其实会喺度转嘅，咁所以船与船之间其实嗰个空间系要好大嘅，咁然后嗰啲人要上岸啦登陆，每艘船咧有嘅人同马要登陆咧。大概一啲嘅計算咧，就係話，如果全部要登陸咧，其實要最少要10小時， 同埋嗰啲船咧唔一定同一時間到齊嘅。 冇錯， 佢仲會有因為風力嘅各種原因有先有後，咁你要等埋咧，仲嘥時間。 係啊，咁你諗下，最少10小時登陸啊，其實嗰啲人其實上到岸咧，應該係好攰好攰，即係好似我哋今日就算搭幾個鐘，係啊，長途旅行嘅飛機都唔掂啦。咁所以當時其實上到岸咧，日本人當時镰仓幕府嗰啲大概佢係有5000個騎士啊。我哋往往其實諗住就係蒙古人上岸，梗係用騎兵啦。其實唔係，當時上岸嘅咧，大部分所謂蒙古同高麗兵都係步兵嚟、反而咧5000個镰仓幕府嘅騎士咧啊，其實係佔有優勢嘅。而且咧如果係講立射咧，即係企喺度射箭咧，和弓咧，即係日本嘅弓箭咧嘅遠個程咧係遠過 蒙古公嘅，所以其實喺蒙古人咧上到岸或者係高麗人上到岸嘅時候咧，其實反而同我哋一般嘅印象唔同咧，佔優勢嘅咧係日本嘅兵。咁、所以其實好快咧，呢、這個日本兵咧或者就可以即係掌握到嗰個戰場上嗰、那個一個控制權啊。 即其實就代表住即係蒙古其實冇處理過有關海戰嘅問題。即冇點真係點打唔知道，但係準備就做咗，但係真係實質上要打，其實未諗清楚。 佢到第二次咧，即係1281年咧，其實佢就有準備啦，因為當時已經係征服咗南宋 啊， 所以咧就兩路進發，一邊咧亦都係繼續喺高麗過去，另一邊咧就係其實係喺南宋故土嗰邊咧就派船上呢個九州嘅，咁但係嗰次就遇到颱風啦，所以其實亦都冇點樣認真去打過。 其實即係細節唔可以講太多啊，因為時間有限啦。咁但係我想講嘅就係兩次嘅蒙古嘅征伐啦，意味住啲咩咧？第一就係好艱難地先可以過到對岸，唔係咁簡單嘅。咁你啲兵如果人去到日本嘅沿岸已經算贏㗎啦，嚇咁就因為你啲船本身咁差。咁第二樣嘢就係我喺度諗啲咩咧？就係、是、第一次可能係幾萬人，第二次係十幾萬人。咁樣嘅船隊嘅規模意味住係一個生態災難嘅。高麗呢第一次征伐呢日本嘅時候大半嘅森林冇咗，要好多十年啦，幾代人之後先可以去補充返。中國方面亦都係有類似嘅大嘅破壞喺度，咁所以即係古代呢用船已經唔係咁簡單，而船嘅戰爭更加係帶嚟好大嘅生態危機。 除此之外，即蒙古之後又試過喺印尼嗰度就去打爪哇島，又都努力過，咁但係結果咧都係俾人攬手執個熱尖堆咧，即借住你嚟叫佢嚟侵略，然後即就當剿匪咁咧就剿滅咗啲即蒙古嘅軍隊。咁所以其實幾次海洋嘅戰爭咧，蒙古雖然努力咁開始咧，但係最尾都唔成功。咁其實代表住啲咩咧？代表強如蒙古咧，面對住海洋嘅即新嘅力量要去作戰咧，其實都係相當艱難。真係要稱霸海洋咧，可能要下一集再同大家傾下。